会安排统计员访问住户，大约一成住户经随机抽选需要提供详细资料。当局指出，人口普查提供的统计资料有助政府制定政策，会严加保密人口普查搜集的所有资料，全部问卷将会在人口普查开始之后12个月内销毁。天气方面，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港岛东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7点，升507点，总成交金额1,56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3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5，升9蚊；美团308蚊，升15.2；吉利汽车26.4，升1.45；阿里巴巴207.2，升4.2；小米集团27.45，升4毫；盈富基金29.22，升5.6；快手199.5，升11.7；中国平安77.65，升1.6；中远海控18.86，跌8毫。友邦保险96.5，升2.8。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53，瑞士法郎8.457，澳元5.878，加元6.322，新西兰元5.471，欧元9.27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4点，跌9点。港金报16,53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25美元，卖出1,78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就会系接近沙田第一城，仲有就系葵涌道天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中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接近马嘉烈医院，仲有新界嘅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较早时嘅坏车都已经系拖走咗，不过而家来回方向都仲系比较。车多繁忙一啲啦，龙尾分别去到南边围回旋处同埋菠萝斜路。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多车啦，要实施间封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车龙排到近理工湾位，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都有车龙架，分别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是繁忙的，龙尾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是接近美林村。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月23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星期几啊？今日 星期 三啦。哎呀，真系睇、啊，你真系走去望个日历、啊。 我谂住唔特别提、哎，你又唔会考我啦嘛。 系咁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出街，因为落紧大雨啊，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点知 道都湿滑啦， 咪咯。 道路使用者大家互相忍让小心啦，嗰啲啦都系 落足全日啊，真系。 我今日咧都唔系今日，琴晚开始啊，呢、一两日咧睇一啲社交平台咧，见到唔少嘅，因为 follow 咗好多即系行内 artist 嗰啲咁啦，咁佢哋都会 post 翻一啲旧照出嚟，当年嘅照妖镜。我谂呢个都几唔同噶，即系逆向噶，向来大家就梗系将呢啲相收得越嚟越好啦，咁、 啊、 样 直头嬲噶嘛，以前系，即系而家系大家攞出嚟，大家回顾都真系好少可，即系尤其有啲即系privacy 底下嘅社交平台咁样，见到佢哋突然好自豪咁攞翻出嚟话，哎，当年啊，我都有人影得好样衰噶，咁 我都系呢、這个即系叫做图片 library 嘅其中一员啦。 系咩？你储好多噶？ 唔系啊，即系嗰啲人会讲。即係自己能夠成為其中之一啦，跟住其實我都有，但我唔係照妖鏡，總之我嘅相嗰時一個電視節目咧，咁、 哦、 但係應該係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個製作嗰邊發相過去嘅咁， 所以就靚仔啦係嘛？ 正常咯，都唔叫靚。我留起嗰份報紙嘅，咁但係擺咗喺屋企就琴晚想揾就揾唔翻出嚟。 同埋你嘅年代都冇咁照妖㗎啦， 冇㗎啦，都唔算，因為發相出去，即係唔係佢哋主動影嗰啲咁樣。嗰時去台灣飲呢個波霸珍珠奶茶咁樣咧。 呢一個 經典嘅相， 非常經典啦。咁但係呢個現象，我覺得有趣嘅，真係爭相咁樣 pose 都會起，哎呀，好開心啊！睇得我咁樣，真係好有趣嘅。 但係即係會諗翻起一啲嘅，即係除咗講即係照唔照妖嗰樣嘢之外咧，即係報紙呢個媒，即係紙媒成日都講啦。即係除咗報紙，其實啲雜誌啊，一啲即係同即係紙媒有關的嘅。行業啊，朋友已經都一路講緊式微啦，或者好難做得到啦咁樣。 唔係嗱，好老實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幾耐冇買過報紙？ 我諗真係好耐，我都好坦白咁樣講。 係啊， 因為一個指標就是當年我阿爸，佢以前早餐一定係每次都係買一份，跟住食住睇。 係咯， 而家就變咗上網睇嘅時候，都會一個少少嘅參考咯，一個轉型 咁。我仲有買報紙，應該係講緊仲係6蚊份嗰陣個年代咯。而家好似唔係6蚊份好耐啦，係嘛？ 幾多錢？ 咦呀，搞錯！咁你小學有冇訂報紙啊？ 有啊！小學嗰陣時咧就真係唔識啊，因為中文一定要訂一份， 係 英文就要訂一份，咁啊， 英文都係嗰份嘅啫，英文冇得走噶啦。 要做newspaper cutting 嘅呢个功课，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坦白说，嗰阵时系好讨厌呢一个功课， 正常啊。 因为细个真系唔睇新闻同埋唔睇报纸， 唯一会睇系咩版啊？你细个 每次翻嚟就会去睇。嗰啲戲名咯，後面有一頁 好多廣告噶嘛，好精彩噶嘛，嗰啲盲盒大戰隱形 戰機 啊， 係啦，嗰啲三級片嗰啲戲名咧，每一次大家就會翻嚟就要揭嚟睇下近期有啲咩新上映嘅戲名，然後大家就會攞出嚟笑啦咁。咁呢一版會睇啦，跟住會睇下體育版咯。讀書嘅時候大家會睇體育版，大家中意踢波打籃球。 我又真係冇睇 追求星㗎嘛，因為 我真係我睇，因為嗱你都知㗎啦，我又好少睇 NBA， 我又好少睇波，咁到我真係會稍稍留意嘅時候呢，基本上我都係靠網上去吸納呢啲嘅資訊嘅。 嗯， 好老實講，紙媒對我嚟講，我感覺就好似好古怪、好遙遠咁啊！因為其實我同佢係冇乜關係。咁但係啊，好多時候咧，而家即係我哋喺靠手機去睇一啲嘅資訊啦。咁你又會發現有一樣嘢好，就係、是、或者有一樣嘢唔好，就係好眼花撩亂。即係你會睇完呢、這個啊，不如睇下。即係有啲八卦新聞，我都好中意睇八卦新聞。咁睇完一間，我會追啊，第二間係咪咁樣講嘅咧？即係我就會咁樣咯。咁所以紙媒對我嚟講好遙遠嗰件事，就係因為我睇完之後，我未必會買第二份去睇噶嘛，好貴嘅對我嚟講。 哦， 係啊。咁但係我就喺 網絡嘅平台，我就會訂閱唔同嘅 platform 咁樣咯。 我追得最勁咧，即係頭先因為中學就焗住要啦，咁跟住又要揀一份即係要揀嗰啲一則新聞，然之後就寫一個 每日一讀噶嘛。 一個禮拜好似係要寫一篇嘅，咁嗰時都特登揀副刊嘅，因為副刊啲嘢比較 soft 啲，同埋自己會有興趣睇，即 係 港文啊或者國際大事啊嗰啲，真係唔叻嘅。 嗰時點會識 啊？你細個你初中咁樣，你邊會有興趣啊？ 咪咯，即係通常副刊啲嘢就輕鬆啲啫嘛。 講下車啊， 係啦，講話你細細個已經睇車啦噃。 唔係你講，你可以講到啊。 係係，我細細個就係睇嗰啲養狗啊咁嗰啲嘅，就種盆栽啊咁樣嘅咋。 我車我記得類似有篇寫過㗎，係啊，話咩今天在報章看到一輛唔知售價幾多錢嘅車咁樣，然後就講車對於我哋生活嘅影響，然後就覺得呢個價錢其實一般人可能買唔起，好遙遠啊咁，就講車喺香港。讲嘅角色同埋喺外地生活嘅角色嘅分别， 好犀利， 即系咁样样写嗰阵时，系啦。咁当然一定系冇而家再去讲咁详尽，但系啲谂法系类似嘅。咁就可以就用副刊嚟做 newspaper cutting 啦。 但系其实真系讲到大下大下，冇咗 newspaper cutting 之后咧，即系对报纸嗰样嘢，我就真系好陌生啦。因为我有一样嘢唔中意，其实我谂翻啊，我发现点解我会唔中意睇报纸咧，就系、是。攞上手嗰啲油墨啊！我係有一個輕度潔癖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好唔中意摸上手嗰啲油墨，無論邊份都係噶啦。咁所以我就基本上我脱離咗紙媒呢樣嘢嘅。咁、所以乜嘢都係尤其有電話啦，咁我乜嘢都電話睇算鬼數啦咁樣。 我其實如果要去到主動地去揾報紙嚟睇，有兩個時期嘅。第一個時期就係小學嘅時候睇嗰啲星期日啊。有几页纸是给小朋友看的。 是吗？ 是啦，儿童版。 我只是细个买的儿童快报那些，就我不知道有儿童版 的。贵嘛，即是要另外买。但如果你在报纸里面摄的几张呢，阿爸买呢，咁佢就睇佢睇嘅，我就可以抽到里面嗰样出嚟。即一份报纸其实係拆开好多唔同嘅人睇㗎嘛。阿媽可能睇副刊啦，阿妹就睇娱乐啦，阿爸睇港文，我就睇儿童版咁先算啦。 好实惠啊，成件事听落去。 係啊，大家 share 咁样睇啦，一份报纸。咁嗰阵时点解话会主动追住嚟睇，就佢每一个星期你都可以填一张 form， 然后就寄去佢嗰个指定嘅地址。 係。 就每个礼拜有啲礼物抽奖俾啲小朋友。 哎呀，我有玩过啊。 係啦，即抽玩具啊，抽 poster 啊，抽卡啊。咁每个礼拜都寄去噶， 有啊，细个，但系咧，我就系由呢啲抽嘢嘅方面咧，我参加完冇一次中，我就知道自己冇乜呢啲抽奖运噶。 Sorry， 我系有呢啲运。 你中过啊？ 中过好多啊，仲喺屋企啊。有《數碼暴龍》的第一、第二集大電影的 poster 我中過啦，中過卡 game 的一個基本卡組中過啦。 嗯，哇，你好開心啊！ 係啊，嗰時係中咗之後就同阿爸阿媽星期日特登去尖沙咀，佢有個 office 上去就。即核對資料，攞咗副卡，仲現場有哥哥姐姐教我玩一次嗰個卡 game 咁樣。 嗯， 係啦，所以我有中過獎咧，令到我細個係好 eager 地去揾嗰版嚟填，然之後剪出嚟咧就寄。而家冇咁多心機啊， 而 家都係 Facebook、IG 玩嗰啲 game 嘅啫。 你講起呢樣嘢咧，就到我幾時先會發現啊？原來有時紙媒都有佢嘅一啲。價值喺度咧，就係因為我頭先咪講啦，即係都會買嗰啲咩兒童快報嗰類嘢噶嘛。咁、然後咧，細個咧，我參加過一個 campaign 咧，就係咧佢哋請一啲小朋友上去影封面玩玩具，我記得係玩數碼暴龍機添。跟住然後咧，我就有一次我報名，我阿媽咧幫我影咗張相寄過去啦。跟住最後佢真係邀請咗我上去。影嗰啲玩玩具嘅product shot 啊，咁然後咧後屘儲住咗一份喺屋企嘅，但係而家整唔見啦，整唔見咗之後，其實大個好想揾翻嗰一份，即係睇下自己細個其實個樣係有幾咁戇居居咧咁樣，咁但係揾唔翻你就會覺得啊原來。即係可惜，同埋嗰個紙媒已經唔冇再出㗎啦，咁樣咁嗰一下就覺得、原來有啲嘢冇咗就係真係冇咗咯，即係你想揾翻嗰份回憶都冇㗎咯。 係啊，咁依個係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先有，其實你而家大個睇翻嗰啲可能冇感覺。咁你一個時期會主動地揾報紙睇咧，就係、是、中七考公開試嘅時候，因為嗰陣時要考中國語文及文化。 哇，都大个噶咯噃，嗰阵时 系啊，中七啦， 中七系咯。 咁里边成日都会要讲一啲传统嗰啲咩中国思想咧，仁义礼智啊嗰啲啦，礼义廉耻嗰啲啦。 冇错。 咁你要有根有据嘅时候，我有啲嗰阵时候高分啲嘅同学，我真系问过佢啊，点解你做呢一份卷嘅时候分数咁高咧？ 嗯嗯。 佢就话因为我真系睇报纸，咁然后我写。一啲论点嘅时候咧， 系有引经据典， 系啦，佢嘅论据就可能会用喺报纸度睇到嘅一啲新闻。咁我就咁，因为呢个系考试导向嘅，纯粹 系 考试嘅， 系 咁，所以我就模仿佢，就开始睇多咗报纸啊，或者嗰阵时候中七都未有网上咁多嘅，就真系要买嚟睇啦。 咁你最后中化考咩 grade 啊？ 叻 仔，真系有用。原来 我就系因为冇睇咯，我咪就系考得个 C 咯，阴公。我仲好骄傲腾，我都考到 C 噶。原来有个 A 嘅错咗喺我前面， 即系真系原来会诶，同埋佢哋讲睇社评，佢即系个同学真系好好嘅，佢有教睇社评，除咗睇嗰个写嗰个人佢点样样去睇一件时事之外，通常嗰期如果有啲大新闻咧，唔同报章。嘅唔同人都系写紧同一件事嘅，咁有唔同嘅角度，咁佢就话睇呢啲咧就可以令到你自己谂嘢，我知了解人哋点样去谂嗰件事，方便你考试嘅时候谂啦。第二佢教多一样就系、是、其实你要了解埋嗰一个报章写嗰个人，可能佢嘅 background。 哦， 系啦，即系佢本身系一个咩嘅人物咧，系啦，佢喺社会上担当咩位置，而会令到佢有呢种写法。咁佢教呢一啲，咁我谂我其实学唔足十成嘅，咁但系有个方向，知道点样去帮助自己思考一啲事情，点样去睇咯。 咁我明白我细个争啲咩啦，因为咧我细个我唔买，唔系我唔买报纸噶嘛。咁但系咧，因为睇电视咧，你知道我哋翻学晨早流流起身咧，电视咪做紧新闻噶嘛。其实咧新闻咧，佢朝头早咧会。有一節是cap 低每個報章嘅社評係講啲乜，即係有個節錄咁樣嘅。跟住咧，我細細個即係唔係細細個啦，即係去到咁上下中學年紀嘅時候睇個，都會想睇下啊，其實係講啲乜嘢嘅咧？唔知嘛，好奇嘛，跟住睇下睇下就唔睇啦，因為你發現嗰個啲社評。点解唔同报纸，但系讲嘅好似差唔多嘅，诶、哦，算啦，飞咗佢啦，唔睇 咗啦， 闷闷地唔睇啦，咁样。 系，所以我相信即系纸媒呢一样嘢咧，唔睇报纸好多，喺即系听众听紧你嘅心目中，可能都有啲不同的回忆出现过嘅。系啦，咁但系有啲嘢系啊，来来回回啊，进进出出啊，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咁样样，咁有啲嘢永远都预计不到的嘅。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旖旎。要记挂家中单柜，待你去挑水，再翻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替，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枯萎。再见片雪到红眼，你是代。不及分隔， 在刹那相拥发早达，上次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重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抵抗世界荒诞。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是在一起。 Rubber Band 嘅 Ciao 姐再见咁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因应大埔、下莞窑、新丰花园、裕丰豪园和日雅苑等指明范围内采集的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并显示污水内含甚高病毒量。除了没有任何住宅用途的大厦或者旧筑物，区域内的全部大厦或者旧筑物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0号至23号期间曾经身处任何位于划定的区域内的大厦或者旧筑物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跟进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苹果日报》在网上报道，管理层根据一传媒集团董事局的公布，基于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决定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听日出版的将会是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亦将会在午夜之后停止更新。一传媒集团稍后公布员工离职安排和订户的详情。一传媒集团下午在网页说，董事会遗憾地宣布，由于香港当前情况，苹果日报印刷版不迟于今个星期六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亦都不迟于当晚深夜11:59停用。另外，警务处国安处今朝早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55岁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据了解，被捕者是《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苹果日报》听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将会在午夜之后停止更新。台湾的苹果新闻网表示，运作不受影响。台湾苹果新闻网在正常营运的声明指出，香港苹果日报遇上无可抗拒外力，听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一传媒集团下各子公司财务各自独立，台湾苹果新闻网运作不受影响，近500名员工在疫情下努力不懈，会坚守岗位。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白俄罗斯等90几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中国的呼声，发言人赵立坚说，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人心向背，戳穿了少数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虚伪面具。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少数西方国家热衷于编造炒作涉华谣言，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打压压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注定是徒劳。

诶，俾少少时间佢啦。呢、這个视频平台啊，啱啱先开始有呢一个自动翻译啊嘛。你知噶啦，我哋中文同英文咧，啲文化上可能有少少唔同。 但系佢句子好简单咋 ，Charles is handsome 都译唔到。 咁佢讲事实啫。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善， 知识会者。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好天听歌，唔好天听歌。今日落雨落到咁样，啱听咩歌啊？ 我觉得啱听一啲 emotional 啲嘅作品，就好似呢位歌手去东情计八三零之后呢首新嘅作品。呢首作品咧受到呢个电影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嘅启发而创作呢一类嘅电影配乐风格，叫做分割线。 亲你已会那种敏感。情明洁净，当你笑了，我靠得更近。亲我眼角那种细心，柔和透亮，轻似氧气，却有种震撼。全然是构想，无暇地构想，遗忘俗世的不分。随年月远走，始终丧失，如何去暂停这命运？我不想向前，秒针偏拉我远一点。 佢名字许东晴啊，有份参与呢首歌嘅作曲、编曲同监制部分。歌名叫做《分割线》。接住落嚟呢位朋友新嘅作品系由林家谦为佢度身订造嘅，我会形容呢个编曲都几 epic 嘅。由林家谦以及 Regeneration 合编嘅作品叫做《林中鸟》。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想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发芽。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 第一次听呢首歌，觉得嗰个空间感好广阔，但系一片黑暗嘅状态嘅，就系呢片广阔黑暗当中嘅一点嘅光，令到你有一个好微细但又好有希望嘅出路，而成就咗啱啱呢一首林欣彤嘅作品叫《林中鸟》。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仍挂你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仍挂你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仍挂到边淡，会否就是爱的缘由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歌除了歌词之外，佢嘅曲都系会承载住一个故仔嘅，就好似冯允谦呢一首《思念即地狱》嘅故事，我谂 M V 系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嘅。而去到话一首歌讲故事咧，呢两位朋友嘅歌就系一个几好嘅示范，曲词融合为一体嘅。今次嚟到童话故事嘅呢一首，利用长发公主做背景，听讲喺啲小提琴方面咧，拉嘅方法咧就好似梳头咁样样。 出发自内心的利剑，道场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 是咁样形容佢哋嘅作品，真系好 per se。有 per se 派嚟作品《孤独之塔》，听住佢哋嘅歌，系好似经历咗一个故事咁样。接下来呢位朋友的作品呢就叫告别式，亦都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旋律嘅。因为呢位朋友 II 有份参与手卷烟的电影配乐嘅都。 气息都中断，脉搏中断，旧发肤活到很倦，魂魄再复原，灵魂无声。 新闻之前听过有 II 的新派台作品叫做《告别式》，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要运往台湾转赠政府。天气方面，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港岛东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 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边甸站嘅慢线啦，都系有意外噶，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还是需要间封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宏天广场，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的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田湾村。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是多车，龙尾是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仲有就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啦有交通意外，落去红梅谷路的支路暂时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狮隧的收费广场。天宇路话请你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Griffin，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旅行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好享受去新的地方，开拓视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Chinsa、师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CIBS 三十二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 系， 你亦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臣，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一位靓女嚟嘅，整句好啲嘅嘢赞美下人啦。 呢句真系 perfect 啊！ 完美无瑕 ，Carita。 哇，佢真系好完美啊！ O K O K 系嘛， 笑佢肯笑， 能够令到佢笑，我觉得系算系咁啦。 喂啊， 诶，首先欢迎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嘅嘉宾咧，有 Carita 嘅，你好 ，Hello。 咁啊，除咗啱啱嗰个声带之外咧，我哋有实物送俾你啊。 哇，多谢。 系啊，你可以打开嚟望一望，我哋将啱啱嗰句说话。写咗出嚟啊！ 哇、wow, ！ 你而家感觉系咪好尴尬啊？ 系啊！你系咪专登营造呢个效果？ 但应该成日都会听到有人咁样赞噶啦。 系啊，得啦、啊啊，完美无瑕 ，Carita。 哇！我唔好意思收、啊，好大压力啊！呢、這个， 因为我哋一般咧会攞嘉宾个名咧去。在個名字的音嗰度去食字， 但因為我有留意嘅， 係啦。但 Carita 呢個我哋真係諗咗好耐，我哋正問埋你嘅同事有冇中文名字可以攞嚟用啊咁樣。 我最灰嘅時候係諗嗰句叫做 Kilo Kilo Carita， 跟住俾阿波正完全 ban 咗。 你有睇 Kilo 羅嘛？ 有啊！ 跟住我哋就諗，如果真係識 Kilo Kilo Carita， 就會問 Carita 最中意邊只軍曹啦。 係啦，咁啊，但係後來發現真係太無謂啦咁樣，所以我哋就用咗呢個完美無瑕 Carita。 哇，好霸气啊！你讲得 系啊，而家系咪宁愿收奇洛奇洛 Carita？ 系啊系啊。 咁咧呢个完美无瑕 Carita， 即系我哋除咗食咗呢个字之外，其实都系想由呢一个嘢里边了解关于你嘅。咁、我哋有唔同嘅演绎嘅。咁阿斌嗰个演绎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富音樂性嘅，你嘅演繹。 咁我嗰個咧，即係因為我覺得我解讀得好好，亦都會有好長時間去慢慢講。不如講下你個解讀先啦。 哇！完美將個波拋翻俾你。 係啊，完美無瑕 Carita 就係無論係 臉兜、 外形上同埋唱啊各樣嘢演繹，全部都好完美。 哦，因為咧 OK 嘅， 好大壓力啊！唔好咁講啦，各位聽眾唔係啊， 評價先咁樣。 係啊，真係唔係啊， 冇人咁樣讚你咩？ 嚇、啊！完美無瑕喎，呢個至高無上嘅稱讚嚟嘅喎。 有幾個出去做訪問，突然之間有人讚 Carita 你真係好完美咁 啊！真係讚到好過分咁啊！ 我真係覺得係咯，有啲假。 okay, 如果真係咁嘅話， 好啦，咁啊唯有講翻一個正經啲嘅解讀啦。咁我個解讀就係、是、咧，即係講緊一個 artist 咧。點樣為之一個好嘅 artist？、就係無論佢處於一個組合嘅位置。佢係可以做到嗰個組合入面嘅角色，或者佢去到 solo 嘅時候，佢又能夠帶到自己一個人獨有嘅個人嘅一啲風采出嚟。咁佢兩樣嘢都 handle 到呢，就係一個完美無瑕嘅 artist 啦。 多謝你啊！ 係咪好正經呢？ 你自己嘅感覺呢，即係由之前譬如喺 Dusty 嗰度做主音，去到而家變成自己 solo 派作品咁樣，你覺得嗰個感覺上面嘅分別會係點樣？ 我呢個都真係。其实冇人咁样问过，我都想讲下，因为其实 Dusty Bottle 嘅時候咧，因為係真係啱啱出道，即係完全一個純新人，我係好冇自信嘅。其實因為嗰陣時係成日都好，我係一個比較怕醜嘅人嚟嘅，可能我個樣唔係好講， 唔似啊，真 係啦，即係我係有點二啊過嘅。咁所以我係要成日都要表現到好 confident 啊，同埋因為 Dusty 嘅歌係好 groovy 好重，咁所以你係個人係要哇，即係俾個 energy 係高啲。咁嚟到 solo。咁我就會諗咗好耐，其實點樣可以有強烈嘅個人風格呢？咁其實都揣摩咗好耐，同公司啊，無論自己去諗，咁可能都會覺得其實就 come up 咗而家呢個 idea 咯。 嗯， 係啊，而家出到嚟呢個形象，其實唔多唔少，其實唔完全係我嘅諗法嚟嘅。咁當然有公司嘅諗法啦。咁 即係而家就有個 result 啦，但係中間傾嘅時候有冇話出現過一啲點樣樣嘅方向？可能最後冇用到嘅，但係嗰陣時都幾有趣喎。原來嗰陣時有諗過呢啲歌喎。 咁反而其實而家係用多咗嘅。 係 用多咗嘅意思係點啊？ 因為當初其實大家 come up 個 idea 都係因為佢哋不嬲都覺得我係有少少型格咁樣嘅。係。咁但係性感就係唔知幾時發生嘅事嚟嘅。咁就即係可能以前 Dusty 有時會穿得比較 sporty 啊，咁嗰種係一啲 healthy 啲嘅 sporty， 我可能會成咗啲 crop top 咁樣，咁可能大家就覺得，咦，咁阿塔其實都可以有少少性感喎，咁樣，咁我又覺得我對性感呢個字其實我又唔係太多 limitation， 雖然我個人係比較保守嘅，係啊，雖然即係又好大反差嘅，同個樣好唔似，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嗰件事出嚟係靚嘅係健康，咁我覺得 why not 咁樣咯。咁所以係 come up 咗而家，所以係我個腿對我嚟講係多咗少少嘅，因為係啦，都係嗰句咁有少少保守咁，但係今次我竟然出絲襪啦。 係咯，MV 嘅造型啊，或者 single cover， 或者今日你拎上嚟嘅呢一個宣傳品都係。 係啊， 我唔敢望啊，而家我費事緊張啊， 我好努力㗎， 我會調你打擊啊， 唔好望呢個望實物啦，望真人。 係啦。 咁我見到啲報道，譬如有啲樂迷啊，或者網上 comment 會今次見到你嘅即係新嘅歌嘅，就會講逆天長腿呢度。你自己係咪都係對於別人讚你都仲有一種尷尬呢、這個？ 係的，而且確係嘅。我真係每一個訪問我都話，我真係唔敢當，唔好咁講啊！逆天長腿真係好多人都長過我嘅。系咯，即系我相信比我长嘅人 系 有好多啦，即系唔系 你望下你隔嗰个， 喂，我都估你噶啦， 你望下，你试下叫阿斌做翻呢一个造型， 我哋唔讲呢啲，但系真系唔系完美无瑕嘅。 我着嗰对丝袜俾你睇，你吓亲啊，郭胜我同 我想睇、啊， 分分钟长过我好多添。 但系嗱，讲翻正经嘢先啦，你嗱，除咗形象上啊，即系阿 Carita 由 Dusty 转去 solo 嘅时候。除了形象需要即有些改變，或者可能多少少自己 personal 的 character 出到嚟之外，在做音樂的時候有沒有都跟公司談過是很想是要跟以前刻意去做一個不同類型完全不同類型的 upcoming 的作品，定還是其實都很 enjoy 之前 Dusty Bottle 那些 vibe 啊，都是想大家可以一路聽一路摁下摁下那一種很 chill 的感覺咁樣。 是的，其实因为冇话一定要搣甩以前嘅过去咁样，其实因为我觉得 Dusty Bottle 系真系我音乐嘅养分嚟嘅，咁佢系我当初 join 佢哋就系、是，咁佢就系我嘅最 organic 最基本嘅 foundation， 咁所以我觉得无论我自己将来做嘅音乐会唔会再有，你可能会觉得咦都仲有啲 Dusty 嘅感觉，我觉得系好噶，我会觉得系 compliment 嚟嘅，真系好多谢，即系如果我自己一个。去做嘅作品，你哋都仲聞到 Dusty 嘅除，我反而覺得好 appreciate 嘅。 嗯， 係啊，咁我都見到有留言喺我嘅 MV 度都話啊，好掛住 Dusty Bottle， 我都好想講，其實我都好掛住 Dusty Bottle， 呢樣真嘅。 係。 咁所以你話而家單飛係咪要好刻意去變一個新嘅？我話唔係咯，係好想試多啲唔同嘅嘢。但係你話我根本嘅 R&B 啊、Neo Soul 嘅元素，我係依然存在。咁但係再出嘅歌會係點樣？我反而係想嘗試更加多嘅嘢，因為始終 band 可能都會有一啲局限性，係如果佢做一啲抒情嘅歌係難啲嘅，尤其我哋 Dusty 嘅時代係好想。俾大家一齊摁，真係 enjoy music groove 嘅。咁而家我覺得嚟緊係 自己就有更加多可能性咯，可能會唱啲比較 sensual 啲嘅歌都可以咁樣。 係，我諗個感覺似係即係上山學藝嗰種，嗰陣時同德智成班一齊，大家成個即係你唔係就係演出啦，而你創作嘅時候，成班人大家會交流關於音樂上嘅。 係啊， 咁你吸收咗嗰啲嘢，而家自己落山去即係打天， 就帶住嗰副逆天長腿落山。 嗱你講㗎咋？唔係我講㗎咁樣。但係而家會唔會有一種多咗一份？孤独感，因为以前一出嚟就成班，或者做歌啊，大家 creative 度嘢嘅时候有成班人，而家就自己要去做决定啊，同公司嘅倾嘅时候多咗依份感觉。 会啊，孤身作战， 系 都系嗰句，真系边学边成长，我只可以咁讲。咁系嘅，系嘅，我都有 blame 佢哋，我 blame 佢哋话做乜抌低我。 你算唔算系一个依赖性强啲嘅人咧？都， 我觉得我算嘅，因为其实即系 to be honest， 我唔系一个冲住想做歌手嘅人嚟嘅。 系 当初系真系好，你哋如果听到嗰阵时嘅 story 系佢哋揾我做主音噶嘛？ 嗯，系 真嘅。有啲人原来系唔信嘅，有啲人会觉得系咪啊？公司安排你入去嘅啫。 系 其实真系唔系，真系咁 organic 嘅。咁系咯，即系所有嘢发生得好快，但系完结都很快。 系 咁啲好多嘢真系估唔到。咁系咯，真系有啲唏嘘。咁但係我覺得係真係重新出發嘅，我都好感恩，即係仲有呢個機會仲可以出歌，我必須要係咯，必須要自己要 independent， 要係，因為音樂上面我覺得我係依賴，因為其實我唔係一個可以完全自己可以編到曬所有曲嘅人，我都需要靠Dusty Bottle 嘅幫助。咁而今次我都好榮幸啦，有一個新嘅班底，有 Alex 峰啦，有朱林啦，C Trouble 啦。咁啊，填詞亦都有鐘雪啦，咁樣啊，咁其實係全新嘅班底嚟，咁但係其實又係好開心，因為其實大家鍾意嘅好似又有少少類似，好似啱啱識 Dusty Bottle 嘅感覺，因為其實識朱林都 for 一段時間㗎啦 ，OK， 係啦，咁 Ali 峰其實係未真正接觸過，因為佢而家又唔喺香港，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嘅 recording 成個 section 都係 online 嘅，有好又唔好咯，因為其實我都鍾意面對面咁樣一齊，咁但係就好搞笑咯個過程，因為佢會係著住睡衣，因為我同佢係有 時差咁咯， 咁佢就著住睡衣咁飲住酒，咁咗係好 chill 咁樣，喂阿塔你啦。 好有畫面啊！呢件事， 即係佢仲 sensual 過我啊！ 係咯， 我唱呢首歌，因為我自己都未咁入到去嗰個戲入面嗰時，其實阿陳，你使唔使飲翻兩杯先啦、啊？ 我真係同你講， 佢真係咁樣同我，跟住我，但係我有酒精敏感，所以我同埋我唱歌之前，我唔會飲啲咩 drinks。 人會瘋， 有啲人好勁㗎，有啲歌手係真係可以飲住酒錄音㗎。咁所以我唔知係邊個。 係， 但係 聽講 有好多㗎，好多前輩嗰陣時都係咧，即係尤其唱一啲好需要 emotion 去帶動嘅歌，都係會不如飲兩啖， 係啦， 先性感啲。 我都想啊，但係飲完痕咁就冇謂。 唔使啦，你個人都夠性感啦，唔使靠呢啲。係啊， 我澄清翻啦。我把声有啲性感，我个人就唔系好。 Both 完美无瑕嘅 artist 就系所有嘢都得嘅。 今日着樽靓佢嚟添啊，遮住。 唔系最劲系着樽靓，你都会觉得性感啩？劲啊，大佬！ 出拳啦！佢而家出拳想打你， 嬲我啦，嬲我啦！ 出猫猫拳啫，梗系。我觉得尤其系用咗呢两年几一对 band 嘅状态到而家，我系成长咗唔少嘅。所以如果大家睇到覺得阿塔都幾自信咗喎，咁我覺得真係好多謝大家，我都努力咗一段時間變成而家嘅自己。 咁但係你話之前冇咁自信嘅自己係對一啲乜嘢嘅範疇會特別冇自信或者 question 嘅？ 我其實全方位都冇自信，真係唔係你所講嘅完美無瑕，我真係唔敢當。 完美無瑕嘅人就係內心有少少呢啲瑕疵， 同埋不斷有追求同要求自己咯，嗰種 係啊。 咁呢樣都係正確嘅。咁如果你話完美無瑕，其實 kind of 係形容緊我內心嘅 ego， 即係我係對所有嘢好執著，好想完美。咁所以先至成日覺得自己，哎，你又唔得啦，你呢樣唔得，嗰樣唔得，成日都 judge 自己嘅咁樣嘅狀況咯。 有冇話 judge 得自己最多嘅會係即係舞台上面演繹上面啦，唱嘅聲線上面定係邊啲㗎？當嗰陣時 會覺得係演繹上面係真係仲有進步空間嘅。咁我當然唔覺得自己係好好啦。咁但係。係咯，某程度上都有好多緊張嘅元素，咁但係我覺得人會漸漸即係進步咁樣咯，係啊。 有冇原因你而家諗翻轉頭啦，係即係經歷咗兩年，我哋 Dusty 到而家自己嘅時候，可以令到自己嗰個自信心慢慢 build up 到嘅原因，可能會係啲乜嘢？ 我覺得原因係 抨擊。 係。 其實我都好感恩，唔算好多負面評價嘅。咁但係我覺得一個人要成長，無非要從失敗中成長。咁我覺得睇到啲負面 comment， 我係會唔開心先啦。咁但係因為我係一個幾介意人哋點睇嘅人嚟，因為我覺得我諗完美主義者通常都附帶呢個條件嘅。咁、所以我會首先收咗呢個 message， 唔開心消化完就會覺得，哎，咁你咪努力咯，你自己 improve 咯，咁樣會消化咗就要進步。咁我可以草草埋埋呢啲一步一步嘅錯誤，就形成而家嘅自己咯。咁所以都未係最完美無瑕嘅自己嚟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係邊學邊成長都係啊。 咁嗰時睇嘅 comment 有冇一啲，哪怕正面負面都好啦，你而家都仲記得，而嗰一個嘅 comment 都幾係一個動力，或者都講得幾重，而令到你我係真係要向呢一方面去行，或者去進步咁樣噶。 反而我覺得係我其實唔覺得自己把聲係好點講，好特別嘅。咁反而係嘅，係即係比較多評價係覺得我把聲好特別。咁而特別呢個字其實好主觀嘅嘛，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唔好聽喎，你把聲；有啲人會覺得唔係喎，我中意喎。咁曾經都有人喺一啲 comment 度講過，我覺得佢把聲好老牛啊咁樣。咁其實我已經接受咗呢件事啊。咁我覺得咁反而其實我唔會 take it too serious，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呢、这個就係我特別之處咯，係嘛？即係呢個就係我同我嘅辨識度咯。咁我覺得我會 take it as 一個我嘅獨特性咯。我又唔會話覺得哦，你鬧我把聲好難聽咁樣。咁我又覺得 OK 啊。因為咧，其實我講個 funny thing 咧，就係我平時 call 即係譬如 call 的士咁樣啦。我永遠 call 完車咧，我上車嘅時候，司機就話嚇點解係女仔嚟嘅？你 call 我錯車。我已經慣咗噶啦， 係先生邊度上車咁？ 係啊，即係通常我已經唔解釋咗，佢話喂。先生去邊度啊？咁樣跟住我已經唔解釋噶，我以前都會話，其實我係小姐咁樣，我已經唔解釋噶，就上到車佢就，依家係女仔嚟嘅咁。 但係有冇去自己都去鑽研又好啊，或者去嘗試去睇下點樣自己嗰把聲喺即係講嘢係一種啦，甚至乎唱嘅時候要揾嗰一把屬於自己嘅聲，因為特別好似你啱啱講，去到由 band 裏邊變 solo 嘅時候，大家個 spot 咧就會去曬自己身上噶啦嘛。 咁其實我係有揾過自己把聲嘅，無論到而家呢個 moment 都係。咁反而你話其實講嘢係真係嘅，咁可能比較低沉啲啦。咁但係其實唱歌真係嘅，我有少少會係真係轉咗另一個 mode 咯。一唱歌我就揾到自己把聲噶啦。但係你話揾到邊一把真係好 specific 屬於自己，我覺得係每一首歌嘅題材唔同，會有唔同嘅演繹咯。因為其實如果可能你聽翻以前 Dusty 嘅 You Don't Know Me， 可能同而家嘅深夜都可能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演繹嚟嘅。 春风。 来自 Dusty Bottle 时期的 Carita， 有这首作品 You Don't Know M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日报在网上报道，管理层根据一传媒集团董事局的公布，基于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决定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明日出版的将会是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亦将会在午夜之后停止更新。一传媒集团稍后公布员工离职安排和订户的详情。一传媒集团下午在网页表示，董事会遗憾地宣布，由于香港当前的情况，苹果日报印刷版不迟于今个星期六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亦都不迟于当晚的深夜11:59停用。另外，警务处国安处今朝早在喺将军澳拘捕一名55岁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据了解，被捕者是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首宗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上周在高等法院开审，被告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和一项危险驾驶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的交替罪，他否认全部控罪。控方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意思是提倡香港独立，并将香港特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又说唐英杰有意被人看到他当日的行为，即使知道会被警员制止都继续做，是鼓励其他人有类似行为。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连续16日没有本地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1,898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新增的其中一名患者，今个月19日由印尼抵港，是一名34岁外佣，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名患者的外游记录待定，是一名船员，寻日抵港之后未有上岸，已经离开香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大车龙嘅大消散。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新墟交通咧仍然系非常繁忙噶，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咁至于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慢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红梅谷路因为有意外，现在通往红梅谷路的支路仍然是封闭，交通很繁忙，车龙排到过了狮隧。狮隧九龙入口现在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交通亦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咧，近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仔鱼市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东山台。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狮隧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学界创造， 打波换波衫，游水换泳衣，沙滩排球的装束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请来香港女子青年沙滩排球巡回赛黄金二站冠军人马黄文静话你知， 女仔的球衣是有限制的，见到女仔穿三点式啦。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邱卓 然，而在学界总动员当中，唐书瑶仲会带大家探访学界女篮最强协恩中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去旅行讲饮讲食必须啦，但系讲饮讲食都可以讲出个文化来啊！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上嚟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喺甜品之中品尝到人民风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志豪游学全世界。 嘉宾咧有 Carita 啦，咁啊有而家自己个人单飞嘅作品啦，深夜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呢一首歌，系啦，我哋都估翻背后有冇一啲嘢发生过，交俾你揭晓。咁我再详细介绍呢一只歌啦。 嗯， 我估先啦， 你估先啦，你估先啦。 系啊，我佢嗰啲冇咁正经嘅佢。系呢一首歌，我会谂起 Dusty 嘅 Break It Down， 但嗰阵时嗰个写出嚟嗰个意境系再亲密啲啦，叫做 系啊系。 咁啊。而家再聽翻咧，嗰陣時原來都發覺可能唱嘅力咧，比而家呢一首咧都大啲。即係今次我想估嘅就係，可能係喺錄音嘅準備啦，或者過程當中，特別同監製去傾嘅時候，都揣摩咗好耐，就係嗰把聲點樣放輕，去有嗰種好似吸引對方啊、挑逗對方嘅嗰種， 係啊， 嗰種 feel 嘅。 係嘅，係嘅。咁其實因為我諗係唔同監製都會有唔同嘅。对歌的演绎上面有要求的，所以我觉得、以前苏老板就会偏向是着重那个、无论是你的感情啦、声线啦，他都可能有很多很 precise 的执着，可能或者咬字你真的要很准确，而今次是即正正是很不同的，今次的咬字是直接跟我说，我弹你掠了他， OK， 系啊，即系入面咪会有一段 rap 嘅，咁跟住佢直头系叫我，喂，不如你，我话，诶 ，sorry， 我话其实因为经过两年嘅 training， 我咬字真系好 字正腔圆， 系好字正腔圆，我好惊有错。佢话唔系，你系都要咬翻正个字嘅，佢话但系你同我略啲啦，你即系你要 fit 翻个 rap 嘅 flow， 跟住佢就会俾啲 Cardi B 嘅我听， 系， 咁虽然 Cardi B 系其实真系将个字变咗第二个字嘅，咁系啊，跟住系有少少 get 唔到，咁但系我都好努力咁样啊，就略即系尽量攞翻个 balance， 咁佢都系啦，就系、是、呢个位置我觉得系又好唔同咯， 嗯， 同埋系真系的而且确系放轻，唔好咁用力，因为而我个 approach 系比较中意好用力咁样去唱歌， 因为你唱到 powerful 嘅感觉噶嘛，我觉得 系啊，同埋我觉得我嘅 energy 嘅释放就系我要好用力咁样咯，咁所以反而嚟到呢首歌就唔好啊，你同我 lay back 晒 ，lay back 晒。 因为特别歌词里面佢嗰个 structure， 我觉得就系会好 fit 你啱啱讲嗰种放轻嗰啲一高一低一些嗰啲些字， 系啊， 你就要好似有种气声， 基本上系气咁样唱噶，系啊，因为佢系直头话啊，佢 tick 咗好多 tick 都觉得我 no 你唔够 sensual， 你谂好多画面出嚟，你 sensual 啲，同埋你再姣啲啦，不如阿谭咁样啦，跟住我就俾咗好多唔同嘅声佢拣，咁佢就拣咗而家呢一个。 咁佢咪叫你多啲画面啊？去谂嘅时候，嗰阵时佢有冇啲 guidance 一啲咩嘅画面，或者你自己嗰阵时脑里边浮现咗一啲乜嘢，或者谂起啲乜嘢去唱咧？ 因为其实阿监制 Alex 峰成日都笑我，成日话。阿茶，其實我覺得你都可以好 sexy 啊，你唔使成日都咁夾咁怕醜啊，即係佢係逼你，佢唔係俾一個畫面，佢反而係逼你 OK 嘅，你可以做呢個角色嘅，你就將你自己個潛能逼出嚟啦咁樣咯，係可能或者係佢都基於我之前唱嘅歌嘅 type 啊，或者點樣，佢已經有一個既定嘅諗法喺度啦。咁其實你話我覺得如果用個聲嚟去演繹，我覺得都 OK 嘅。你話要我人去做就好尷尬。 其實我覺得可以多一個 training 嘅，即係喺聲線運動上面，即係不停 call 車 ，call 到個司機覺得你係女仔為止。 Okay， 每日 call 十次，終於一上車啊，小姐你好，咁就得啦。 啱 啱 喎，我要去廣播度，即係要嗰啲氣聲，係香港電台。 咁我 唔该，我想落尖沙咀。 咁我觉得做人好辛苦。 嚟啊！你而家试一次先啦，你试一次，你试一次先。 声讲去， 试一次先。系啦， 香港电台 嚟一个系啦， 气声。小姐想问去边度啊？ 我想去香港电台。 得，我哋落下一个题目啊！我哋落下一个题目。O K 啦， 但 系 O K 喎，啱啱呢一个系啊， 系啊，唔得啦，我而家个人有啲软软地啊，顶唔顺啊，大佬。系啦， 喂，唔好咁 放松噶啦，已经系。我而家即刻想抌友去广播度啊！ 喂，搞到成个访问都本身唔教界，又变翻教界。 嗱，其实我哋系一个好正经嘅音乐节目，好正经嘅音乐访谈嚟嘅。 唔讲呢个， 唔讲呢啲嘅。 你一讲呢个就更加此地无银啦，你啱唔啱？ 系啦，咁所以到我问。 你估啊，你估埋你嗰个。 我估啦， 系。 唔系因为咧，最惨系头先。我本身想估嘅嘢咧 ，Krita 頭先都解釋咗少少嘅， 係 咁冇辦法啦。我唯有再轉心啲啦，我唯有再問一 detail 啲啦。OK， 因為今次 Krita 嗰、那個好多宣傳品啊 MV 上面我哋都見到哇。即係我哋頭先都形容過，都頗為性感啊！即係可能 MV 你都見到著件衫都有少低領啊，跟住啲嘅相宣傳照入面會有啲絲襪啊咁樣咁。我就估咧，其實咧，本身你係諗住再性感啲，不過公司可能覺得，我哋收少少，下次再性感啲，今次攞少少出嚟俾人睇先咁樣，咁所以就收咗少少嘅。其實我覺得係， 我覺得現實調翻轉啦。聽完頭先佢呢集， 係咪咁噶？ 真系唔系， 系真系唔系。OK， 知道啦。 唔系有啲嘢唔系 Krita 选择去唔去性感，佢本身流露嗰份性感系好劲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真系唔觉咧。 OK， 我哋通紧 唔逼你啦，唔逼你啦。 我通紧呢个访问讲咗几多次性感呢两个字咧？咁 系啊。 但系如果真系讲紧性感嘅声线，你自己觉得你会点样去形容 啊？我会形容为一套电影《Her》嘅 Scarlett Johansson。 哦。哦，哇，系、哦，又真系、哦， 佢、啊、全场声演啊，佢最后都有攞奖。咁而佢个声演系真系好触动到人心，而佢系好 fit 嗰个 role， 嗰个 role 入面系真系 你是已经是变咗自己系个男主角啦，你都代入咗个男主角，你会系我一路同佢讲紧电话咁样，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就系嗰种所谓嘅声线嘅性感。 都系，如果你谂下，即系你电话 Siri 嗰把声，你换咗 Carita 把声，都系开心噶。每一日嗌你起身嗰下咧， 你系咪想 tag 佢叫佢录一段出嚟俾你自己做？ 冇啦，冇啦，啲太自肥嘅嘢我唔做噶。O K， 系啊，太变态啦。 咁頭先一路講今次新歌深夜嘅班底就係監製 Alex 峰，即係同佢嗰個合作啦。咁但其實除咗即係頭先講喺處理聲線上面，但其實本身個客觀環境就係你話隔住咗個， 係啊係啊， 呢一種嘅狀態其實難唔難適應？因為始終佢唔係喺身邊嘅時候去錄嘅話， 又冇嘅，即係都 OK， 係有可能連唔到線咯。 好惨啊！ 即系应该系 WiFi 嘅问题啫。 O K， 咁但系其实 so far 呢、這个，我又觉得同现实录唔系争太远，因为始终我接触过嘅监制唔多。 嗯， 咁而我以前接触嘅都系舒老板啦。咁舒老板嘅录音室都系隔住嘅，即系隔住咗个玻璃咁样。每一次录嘅时候，甚至乎我有时系咧，我惊到系要将个咪褪后嘅，即系佢有个玻璃房嘅，佢会透明玻璃望住你噶嘛。我是不想被他望到我的样子，因为尤其以前第一次唱《问世间情是何物》呢、是第一次唱咁性感的歌，对我来说。那我要冲破一些关口，跟着我就需要说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腾一腾支咪，即是会匿埋唱，即是可想而知我是一个几咁冇自信。 咁但系呢一首歌，头先一路譬如有讲 Alex 峰就监制啦。咁但系其实作曲啊、作词啊或者编曲嘅朋友嗰啲，系咪都有啲其实已经都认识咗一段时间？即譬如朱林都有讲。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之前即系今次呢首歌虽然就系收 demo 翻嚟嘅，咁但系其实收翻嚟嘅时候都觉得哦好正、啊，即系都系好系嗰回事啦已经。咁再加上即系大家成个 team 一齐沟通，就变咗而家呢个 version。咁其实再者就系我会想有机会有自己嘅创作咯、 嗯， 所以我都有同朱任讲话，喂，我哋一齐写啲嘢啦咁样。 系。 咁但系都要知呢啲嘢系好讲缘分嘅，写咗都要人收嘅。 所以就唔系喺呢一只歌嗰度写咁。 系啊，呢只歌反而其实主要都系演绎上面系有自己嘅元素，但系我会讲话 M V 上面系我都参与 edit 部分几多，我都好感谢导演系俾咗好多好听我意见。 系， 因为其实因为今次呢个 M V 其实本身拍出嚟系再跨啲。 哦， 跨嘅意思在于 我同男演员有多啲嘅 亲密接触，意思 其实个接触又唔算好亲密嘅，即还好咯。因为我事先咧，其实导演已经问咗我，喂，阿塔，你有啲咩部位系掂得唔掂得噶？咁样佢都好直接问。跟住我一听到，我其实已经好惊， 究竟会变成 系啦？究竟会变成点咧？跟住我就已经即刻话，哦 ，sorry， 我即都只可以掂到头发同颈嘅啫，我接受到。咁跟住就。好啦，咁去到拍，咁我覺得對導演嚟講，可能都要諗下點樣去營造翻嗰個好 sensual 嘅感覺。咁然之後就好彩佢都拍到出嚟，咁所以咪有一個落濕嘅玻璃嗰個環境，咁就同其實有一個先係我坐喺 sofa， 咁跟住同男主角係有啲接觸咁樣啦，男主角就要喺度摸我個頭啊，雖然佢好慘，局限都只可以摸啲頭髮。咁但係其實導演有叫我嘗試摸多啲佢嘅，咁但係我又真係摸得好尷尬，咁所以好多位都用唔到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濕嗰個環境，其實現場嘅時候 make up and hair， 即係我哋成隊 crew 睇翻都覺得哇哦咁樣啦，即係係嗰種感覺。咁但係其實係有經過修剪，咁所以就出翻而家呢個 version。其實点讲呢都有好多位系在我当初觉得会可能接受唔到即系个画面上面，但系而家出到嚟又 OK 喎咁样咯。 同埋系而家呢个即系出街嘅 version， 我觉得有一啲系即系概念上好 central， 即系譬如蒙眼咁样样，即系嗰种，即系嗰种唔系需要即系话哇，即系打得火热嗰种身体嘅接触，但系嗰個意念上面 嗰種挑逗 係啦，我覺得呢個都用得幾 高明，用得幾高，我都覺得係咁呢個真係要讚導演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其實真係要讚，因為嗰個場地佢可以 set 到個畫面係好靚。我有少少我有怪佢話點解你唔用多啲啊？因為有一個位咪就係蒙眼著 sofa 坐喺 sofa， 其實嗰個scene好靚嘅，係 啊， 佢就唔係用咗好多嘅。 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好嘥咗啊！你答得咁辛苦， 剪一个 director's cut 咯，或者啲 extended version 啊，explicit version 啊咁嗰啲咯。 系，咁唔紧要啦，即系即系导演可能都有佢嘅谂法咁样。 系， 第时你都要上台唱 live 噶嘛？即系近年疫情可能少咗 live 啫，但系第时将总会有机会要上台唱 live。呢个系一个 咁样， 系啦，呢个会系一个关口嚟。 我已经 train 紧，放心。 点样？有咩方法有？ 即系有，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即主力跳舞啦，咁但系有上跳舞堂去 improve 自己个自信，我觉得真系争好远。因为我每一次最近啦，真系好有幸，因为系我自己俾钱去上一堂嘅，就系一个 Hills class 啦。现场咧就系有好多女仔嘅，咁成几十个人咁样。有幸地同到迪士尼嘅 dancer 一齐同房上堂，哇！即系对我嚟讲系哇，学到嘢啊！因为咧个老师咧每一次上完啦，教晒之后，佢就会拣一啲学生出嚟同佢一齐跳，然之后拍片嘅。咁佢就每一次拣咗一啲比较叻啲嘅啦，最后就会拣呢一扎迪士尼嘅 dancer 一齐同佢跳。哇！每一次都好自信啊，好靓啊啲 movement， 跟住你睇到就会觉得，点解自己要咁冇自信啫？即系只要你对所有，只要你每做所有嘢，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流露出嚟嘅真系就系嗰份 charm 咯。 系， 嗰五个人嘅 charm 完全系，哇，完全系 bling 晒，我系哇， 即系吸住你睇咁，佢哋嗰种系， 系啊，真系吸住，我真系有机会都俾你哋睇下。 有冇试过行嚟到呢个奇妙嘅国度？ 有冇真系问下佢哋？即系呢个心态上面点样去 handle？ 即系大家都系表演者，但系佢哋嗰种嘅状态，你啱啱讲都问啊，其实点解可以做得到啊？或者系个脑里边点样去调节？有冇都请教一下咁啊？ 因为毕竟咧呢一个同迪士尼上堂咧系第一堂嚟嘅、 哦， 所以我将会 keep 住报噶啦。咁、哦、我应该会再同佢哋有机会就倾下偈咁样咯。 即系再熟啲先，跟住先倾。 系啊， 下次就跳狮子王啦 ，Carita。 唔系啊，但系因为我真系。太喺入面真系太渣啦，咁所以我唔系好敢走去同呢啲咁 advanced 嘅人一齐讲嘢，我真系同翻啲大家跳得唔系咁好嗰啲一齐，喂，真系咧唔识啊，跳唔到 但系有冇即系坐喺度睇佢哋去跳嘅时候，有冇都已经即系虽然一堂都开始观察到就系嗰种好睇系即系在于啲乜嘢有冇？ 嗰种好睇真系在于你对你自己做嗰个动作好 confident 啦。其实我有留意到嘅，因为其实五个人啦，虽然大家跳同一个 step。其实大家有自己演绎方法嘅，有啲人可能扭得晒，有啲人会扭一半，但系就会做咗一个自己嘅动作出嚟。跟住我就觉得呢啲咪就系自信咯。佢嗰个 step 唔一定要 100% 同个老师教嘅一样，佢有自己嘅演绎方法。但系我做嗰个嘢就系做得好 firm， 好 confirm 嗰种自信。做完出嚟你唔觉得佢有错，仲要你觉得哇，我留意到你添。系啊系啊， 听 Carita 咁讲咧，我感觉上好似铺排紧佢系咪嚟紧嘅作品会系有啲跳舞嘅元素，即系 upbeat 啲、funky 啲嘅咧。 咁又未知道。 哎呀，错唔到添，喂！ 但我觉得学嗰啲即系叫做跳舞嘅 class 系帮助演绎嘅，因为始终你啲歌有 groove， 唔使要去到即系明明白白我头落地转嗰啲。但系你基本身体嘅喐动，起码唔会咁尴尬。即系我哋有时都系对手唔知摆边咁 啊。哦，系啊，影相都已经系尴尬啦。我哋 即系对于一啲四肢本身唔系非常之灵活嘅人嚟讲，跳舞真系好有用嘅。 唔系，同埋啲你手长脚长嗰啲咧，即系嗰啲幅度大咧，其实都会好睇嘅。所以 系啊，啲人成日有啲谬误话。哇！人生得高咧，跳舞一定唔好睇。但系我就想讲嗰个迪士尼 dancer， 其中一个系我谂佢着完高踭系有米八几噶啦。 哇！ 但系 sorry， 人哋跳得好正。 但系我想讲跳舞有一样嘢最难咧，除咗你要跳嗰啲 step 跳得好好之外咧、表情管理系好紧要。Carita 有冇特登要对住块镜练笑唔笑咁样？ 我谂系有嘅，即系自己都有，公司都有。即叫嘅， 佢嗰个表情都已经好尴尬啦，即刻咁样。 因为我成日都好尴尬，所以都俾人闹。 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 即系难，即系仲揣摩紧嘅，即系嗰个面部上面嘅。 OK 嘅，而家即系其实都唔系，其实即系虽然我系 solo 再出道咁，但系我唔 take 自己 as 一个全新人咯。虽然我都有讲话，其实乐坛欠咗我一个新人嘅机会，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好。 即系唔系一个叫咩啊？我唔系一个好， 即系唔系一个投诉，即系讲 系啦，唔系一个投诉嘅。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 join 得 C Portal， 佢哋已经唔 match 一个新人，佢哋出咗到一年，咁、所以我加入佢哋，我就唔可以 clarify 系新人咯。 系 咁，所以今次我就觉得，我当即系叫系咯，我当自己 体验翻呢个 系啦， 公司还翻俾你啦呢个新人嘅 机会，咁又冇话还嘅，咁系咯， 体验下咯， 体验下咯， 系通常人都话噶嘛，新人嗰年系honeymoon year 嚟噶嘛，你而家感唔感受到嗰份 honeymoon 嘅感觉 ？No more honeymoon， 咁残酷嘅咩？喂，通常话新人通常特别多资源啊，特别多人 take care 啊，即系电台又特别对你好啊，咁嗰啲噶嘛， 咁。我好榮幸身邊的 DJ 都好好嘅， 除咗 except 兩個，一個波成，一個品 成，係咁整到佢勁尷尬咁樣咧，係咁讚到佢上天咁樣， 係咯，做咩？ 幾自信嚟啊嘛！你聽得多，跟住你認，嗯，係啊，多謝咁樣嘅慣下慣下得噶啦。 呢啲先係掉人落火海嘅節奏。 今次听阿 Carita 讲咗好多，即系尤其今年即系再次用 solo 嘅身份去做音乐啦，即系 feel 到佢今年有好多嘢，好想去摸索，好想去再突破多啲。咁如果我俾你拣一样嘢，你要喺今年有一个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 achieve 到嘅，你想 achieve 到一啲乜嘢？透过今年呢个时间， 我系想，反而我系想。我是幾想唱抒情歌 哦， 抒情歌不是一定話限死咗係邊一個類型，但是我是很想唱 R&B 抒情歌呢樣，因為我覺得從來都好像由以前到而家冇人聽過呢把聲，我反而其實我私底下我是唱很多外國的 R&B 比較多，咁我會覺得唱慢歌反而是我的強項嚟嘅。 Okay, okay. 是啊，是的，我自己听会听很多很 groove 的音乐，但是我演绎上面我会觉得唱抒情歌是我的强项，即是一个这么 laid back 的人又是的，会是适时唱抒情歌多些。虽然我 present 出来的形象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证明公司成功，你完全给了一个形象，人家看人家不知道那个形象是怎样，是不是，即他不知道那个人原来是这样，都挺有趣，挺有反差，我觉得。 系咯，同埋由叫的士开始练起咯， 系咯，我觉得呢一招真系 呢个真系对咯。 我 tick 咗 note 噶啦，呢个我真系试下。 再问下你公司同事你有冇乖乖地咁样练习先？ 练习叫的士 系啦，下次上嚟再问下你个进度啊。 系啊，咁啊，再次恭喜 Carita 有自己个人嘅第一首嘅拍台作品呢一个深夜嘅，咁我哋亦都之后期待下一次你上嚟嘅时候，嗰首又会唔会好似你啱啱所讲，即系嗰种嘅曲风，定系有啲咩？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嘅。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期待这一拉这一位快高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一招变醒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胸，加班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用老，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真要好，没有人估计到，让我再温柔进好，漆黑里醉酒，投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扯，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放松一些，跳入极落目空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困在这里，功成眼花湿碎，约会没头水，跳断舞法干脆，忍住笑咗变化，无从研究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无聊人，等等，已上瘾。 眼，真的，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彼此，甚至不想不死都叫好，若有人冲何妨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啊？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靠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最后听过有 Carita 的心野。